护腰。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杨信祥，我为大家朗读我的诗歌《大运河结句》。祖先们饮用过的水还在我们脚下，请允许我低头吻你，大运河，我错过了受洗的时间。一只钱塘江的虾，一尾兴安江的鱼，运河花开，可缓缓归洗。我钟爱过跟水波说话的你，我在水上给你写了一封信，水波啊，请将它寄给金陵、淮阳和长安。大把的金银我不要，大把的盐铁我不要，大把的丝绸我不要。大运河，我眺望你滚滚的船帆，我只要一位扬州女子的消息。在无尽的落日和无尽的流水中，我看见了你们被泥沙、水草和渔网掩埋的，我的人民的夜航船和纪念碑。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7: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一开始呢要先提醒一下各位啊，可能有些区域已经开始下雨了。 是啊、就是上节目之前，我北边的朋友我发了个微信，我相信小胖也看到了。人那雨下的哗哗的， 是还挺大 啊。真 赶上了一小会儿，4:30多一点的时候，在劲松桥那雨哗就下来了。 哎呀真好， 万幸我在车里 洗车了。 文不对题，我说北边的朋友，你东边的朋友， 我给你补充一下东南部分的这个。 那怎么就这儿没下呢？ 可能你们没赶上，你们在忙吗？ 专有一块云彩不下雨 哦。 哎， 这个所以要提醒各位啊，这下雨了，可能视线不是特别好，而且路面呢也会比较湿滑，所以呢您尽量的小心行驶，慢行啊。 是， 当然这个现在这点儿可能也会比较堵， 对， 有可能加剧这个路上的一些拥堵的情况，也请您别着急。 嗯， 今儿呢咱们聊茶，慢慢聊。 哎，今天咱还是老样子吧，好吧。 好啊， 因为今天这款茶虽然量稍微提了那么一丢丢，但是还是 也没提多少， 是 也就提了个十份。 哎，是，但是我相信喜爱这款的朋友一定瞬间也秒没，所以咱们哈、啊、也不说这个关键词了，简单的你再介绍一下，别说关键词啊。 啊、那个， 然后咱们到十八点的时候，咱们再说关键词。 正达综艺又来了啊，这个说一下，还是按照描述一遍吗？ 按上次那个描述。 好嘞， 好的。 先说第一个，咱们这款茶从来没有分享过， 没见过 啊，一回都没有。 嗯， 这个大茶类咱们分享过，还是大伙儿很喜爱的这个茶类之一。但是这个小品类，咱们是一回都没有分享过。 对，光说相声 啊，打这么怎么着相啊，有小品是吧？那你刚才还有家具的问题呢，我都没提。你是 请关注我们下午两点。 哎，我当时有一个，我们三句话离不开家具啊。这个说到这个茶啊，这茶的小品类咱没提过，就是说具体到这个种类上， 嗯， 是没有的、 嗯、 啊，是没有的。所以这是咱们的第一次来分享这样的一款茶。这个大的类别上大伙儿是了解的、熟悉的，而且呢应该讲也是喜爱的，是喜爱的。那么这茶出产在哪儿呢？还是这个描述啊，出产在我们的南方。有人说都南方吗？不是，因为有的茶是在北方的。你比如崂山绿茶不在北方吗？ 嗯嗯嗯， 咱就说好了，这在南方，先画一范围。 嗯， 南方仨茶区，北方一个茶区。 嗯， 在这仨茶区里，您找 河南。 河南是北方茶区，是江北茶区的其中之一。 哦， 江北、江南、华南、西南，这是四个茶区，它处在华南茶区。 哦， 华南茶区啊，华南茶区具体的哪个省呢？可以说啊，是咱们的这个福建省。 又是福建的。 哎，在福建省。 嗯 啊，那福建省的哪一区呢？在福建省的， 真的，如果要是大家上周二听节目的话，今天这个开头，包括你看福建分几个茶区啊，东西南北，其中三个区都是出茶的， 对、 哎、啊， 哪一个不出？来，快回答一下， 大家就会觉得，嗯，听岔皮了吧？以为上周节目今天重播呢？ 今天确实是重播啊，啊 没有，不是重播啊，嗯、这个但是这个。常听节目的朋友们，那当然他就占一些便宜了、 哎、 那这就是鼓励您常听我们的节目嘛、 嗯、 对不对、 嗯 嗯、那说今儿这个咱们上节没听着啊，出门了或者说下班早晚的没听着，今儿咱当新题来听呢，仍然它有新鲜感， 是是是是是、 啊、所以我得按新题那么说，难在难我这儿了， 是 他人家听有一半没听过、 嗯、 我可说过呀、 嗯、 这个四个茶区呢有仨是主要产茶的，另一个呢不太知名，就是闽西茶区呢相对来讲弱一点啊，你说整个福建都产茶这个没问题，它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但是它这不有比较有名气的比较有产量规模的，有的就差一些嘛。那闽东、闽北和闽南这三个相对来讲，是比较有规模的，同时都有名茶。闽西呢，跟这三个相比较就差一点，差一点。所以这是哪一个区的呢？是闽东茶区的。这一说福建省啊， 那跟上周那个茶区是一样的。 哎呀，你也是很投入啊，对，没错，是是。这个我们这个默契程度就在这里了， 主要靠维哥这一句话提示了大家、 啊、 今天是直播 啊，那肯定是直播呀、 嗯、 我得说点不一样的，咱们原来一说这个福建老提两个，就是乌龙，说福建产乌龙，福建产乌龙，说的对，但是这茶区我还告诉您，它还就是不主要产乌龙、 啊、 我说的这闽东茶区，老说福建跟乌龙都画等号了，也对也不对，好乌龙茶大部分出福建这儿了，这一点问题没有、 嗯、 但是您得知道这福建有一个大个儿的茶区，它还就不产这乌龙茶，就是这闽东茶区，产什么呢？以绿茶、红茶和白茶为主、 哦、 这三种最主要，尤其当年来讲出口大宗都是做这个绿茶和红茶、 嗯、 啊为主要的，但是咱们今儿说这茶也是出口品种、 嗯、 哎，说到这儿可以了，我觉得 可以了，可以了、 啊、 可以了，你看有聪明的朋友，你比如说高山流水说岩茶， 哎， 嗯， 有说乌龙茶， 对， 哎 哎，这个对了， 哦， 金骏眉， 嗯，这是对了，这是 跟咱们今天分享这款茶的名字有一个字儿是一样的， 对对对， 哦，还真是， 是吧？ 哎呦，还真是，我没反应过来， 反应真是啊、嗯嗯！还有人说龙井 啊，龙井， 恭喜你，差一点就对了 啊 啊， 差不太多，才1000多公里啊、哎哦！那可不嘛，打这往杭州不得1000多公里、啊？ 对对对 啊！ 对，哎，今天这款茶据说也是今年的新茶， 是新茶。是新茶，这个季节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几款呢，都属于新茶。其实咱们跟大家分享的，说实话，很多老听众啊都说，说这新茶怎么还不下来，都等着呢。16年、17年、18年，每年都等着这个呢。那为什么呢？我不是说咱这茶做的呢，就得相对来讲沉稳点，别着急，还是这句话，慢工出细活，啊，得把这个后期的精加工的过程做足了。那个茶分粗加工和精加工， 嗯， 哎，那说茶做完了，那你说一款茶从鲜叶摘下来到精，就这个粗加工的完成，慢一点的呢48个小时，快一点的呢10来个小时20个小时都做得完， 嗯， 但是怎么说这茶后边还有工序呢？后边还有大量精加工的过程， 嗯， 啊，都做完了，这里边既有手艺，还得呢依靠着点时间，哎，你有的时候你没有时间耗着不行，有点像咱们说那个做饭哈， 嗯， 说这手艺可好了，不炖够8小时，您就不出这味儿。 对， 哎，差这不行。 哎，这你插一句啊， 啊， 哎，上周五聊完了以后，周末你自己做了吗？ 那个葱油啊， 对呀、 啊，没做太麻烦。 你看看。想好吃都不能嫌麻烦。 我是把那节目下载下来了，然后又重新听了一遍，我觉得哎呀太麻烦了，还是快递比较好 啊、哦。我没听这期啊，但是想必是不简单哈。 当然，你想、 哦、 就做一个葱油， 嗯， 就相当于可能调料会比较复杂，然后呢又提前要在油里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过油这么去煸炒。人大厨说了，少说8个小时起， 嗯。 这能不好吃吗？ 对呀、啊，所以当时上直播的时候，我就跟小胖说：“真的，叫一闪送得了。” 嗯， 自己就偏弄了。 嗯， 太麻烦， 真的是太麻烦了。 但是乐趣就在其中了。 对，没时间 啊，没说一样，不 认同。嗯、 好， 等11吧。 啊，等11呀、啊！ 别， 这中间还好几个假呢。 端午也行， 哦、端午， 端午中秋才到11呢啊。 哦。我这夸的有点猛， 说的就是呢。 好，这个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新茶， 嗯 啊，但是呢我不跟大家说什么关键词了、 哦、 一会儿呢我们到第20段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说这茶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之前没分享过嘛， 啊，这里边有知识点， 哎，对，一会儿到第20段咱们再说， 可以， 今天咱们还是有主题的 啊， 而且这主题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对， 真的我觉得有意思， 是 吧， 就说白了说俗了叫混搭， 对 啊、嗯，这就很雅了 啊！这个， 来一个俗的， 对呀、啊， 叫掺和。 哎，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是不是？ 也可以接受， 咱带着口语说叫掺和啊， 特别好。嗯， 道理是一样的哈。 聊一聊众筹的事情是吧？ 怎么有众筹的事情？ 他这个最雅 啊！你这个还很新潮， 你没说到背书就不错了。现在最流行说这词、 哎，真是。 嗯， 这个咱们今儿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点意思，而且我觉得要有趣味性，还有点实用性。 嗯， 这大伙儿呢，有的在家就已经试过了，有的今儿听完了节目回家呢就可以动动手。哎，咱们说聊那个拼配， 哎， 对， 叫拼配， 嗯、没错，找对象啊，真的这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对, 对， 也有点这个意思。 单看挺好，比如说咱跟多杰找对象，多杰很好啊，有学识、有文化、有模样的、 嗯、 啊，明明可以靠颜值，非要靠自己的学识，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现在吗？ 得找一个匹配的， 对 对吧？不能找着就跟他就感觉哎呀你不搭，而且有点拖后腿。 嗯， 得找两个人，不仅从样貌上， 嗯， 学识上。这个背景背书上对吧， 嗯， 都非常一致的在一起。 你说了半天都是嗯漂亮的我也要。 最近围绕着我的这个话题可展开了有日子了。 别别别，这咱说回来 啊 因为你比如说喝茶可以拼配、 啊、 但是这个有对错之分吗？还是说没有？其实就是以一个玩的心态，你随便来，只是说在拼配上，比如说哪个多哪个少哪个重哪个浅这么去分，还是说不对，还是有一些章法的。就类似于比如说喝酒，那喝酒说哎，我也可以搭配，对吧？你比如说有一些方式就不行啊，比如说咱们喝52度的二锅头，说往里兑点啤酒，那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比如喝个威士忌呀、啊、喝个马爹利呀 啊往里兑点绿茶 啊，往里兑点红牛，哎，这个可以有啊， 不上头， 对啊，有对错之分吗？ 嗯，等咱们一点一点来说啊。首先，您说您喝酒这领域，我们也不是那么了解哈。啊，咱们这人是吧？咱就不来这个啊，咱们就说这茶。这茶呢，先得给您定义一下，这种拼配要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先说这两个得区分开。广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制作环节也可以进行拼配。刚才我讲精加工了，去这话题讲精加工里边有个环节就是拼配啊。 嗯， 出厂前要拼配啊， 那怎么 对吧？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以次充好。 对呀、啊， 对呀、 啊，好的跟次的放一块儿。 或者说以前那个，就你上期节目不是说了吗？比如说啊，这个茶做出来了量不太够，上次那个啊已经饮用过的晒干，重新碾揉放这里头。 啊，这就是他的想法啊。这个咱不从这角度考虑这问题，咱从那个积极的层面考虑啊。拼配是一种工艺，这首先先这么提。有人说那不对了，就如同我们刚才花花老师所说的，说那你这不是有这种以次充好的嫌疑吗？ 对呀、 啊，应该讲啊不是这样的。那说什么是茶叶中广义的拼配呢？那就是在制作的精加工环节，那么将不同的茶呢拼在一起，这样的时候目的大概有这样几种，我给您讲啊，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叫为了稳定口味，您讲的对，说这个茶呀就是40斤，这个茶呢只有50斤，但是如果呢把它混在一起，这是90斤，我没说错吧？90斤，这90斤那个数学你们来把关啊，这个90斤的口感上呢，它就变得一致了。我说的这是很小的话题，在以前大规模出口的时候，那个量都是很大的。以什么来计算呢？以集装箱来计算。以集装箱来计算。而且人家买回去的茶叶呢，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对茶叶这样的一个农副产品提出工业化的要求。什么意思？说今年我找这个咱王老师订这茶叶了，订多少呢？4集装箱，真好，真不错。这茶马上这外商打电话来了，说能不能再给来8集装箱。 哦， 可是咱们是农副产品就有这个问题，它年跟年就不一样，月跟月还不一样，那怎么能够满足叫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呢？ 嗯， 去别地儿收啊， 找我这儿，我这儿有， 要按照茶样进行拼配，拼配出一个口感来。这里边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比如说咱们说的那某顿红茶， 嗯， 那某顿红茶您得知道人有一特色。哎，特色叫不管您在哪一年，在全国各地、全世界范围哪个超市买回来，只要是包装相同的，您撕开一袋泡一下，得一个味儿。 也不一样，过期的还是不行 啊，那是肯定的了啊，受潮的也不行哈、啊。这个只要在口味上能标着一样的话，要求尽量一致，或者说不一致的90%的一致性，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你看这多大量啊， 对， 拿农副产品往这儿来不容易。所以这里边就运用到了拼配的技术 哦， 那以至于说在这像某顿这样的厂子啊，核心的技术人员是拼配师 哦， 你得了解我们这某顿啊，恨不得得打1890年是什么味儿，到今天能不能保持那原始风味儿 哦？那是不是就可以笼统的说，类似于它是中央厨房似的？就比如说你的门店是什么样，只要买那些家伙事儿就行了。 哎，讲的太好了，大概有这样一个道理。那您说这拼配茶的味道怎么样呢？我说肯定不是顶级最好的，那就有点像咱们的连锁的这个餐饮企业，人说这能不能达到那大师级的水平啊，咱也别吹达不到，但是85分奔上要做好了，我觉得还是可以、 嗯、那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你要把大师请家里，小炒给您炒，那什么味儿？那肯定不一个味儿，那有差别。但是人家这种店面呢，人能保证您什么时候推门去吃，不同的分店大概在一样的品质之上，我说那您就要成功了。这有点像我们这茶叶里边是这道理，如果您要把规模做大的时候需要进行拼配啊，这就是其中的目的之一。 这是广义上的 啊，广义上还有一目的， 嗯， 形成自己独特的口味。 哦，跟别家不一样， 味道就有差别。你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老茶行、嗯、在我们说港澳台地区啊，甚至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啊，这个茶行里都有这个，他查那名字谁都不知道，就是他起了一名字，这名字不是任何一种市面上的产品， 嗯， 不是这市面上的产品， 嗯， 您比如说这个 多节方砖 啊，打比方说吧，这名字真难听啊，啊，这个咱们叫一个比如叫多宝箱，这怎么样？ 哎，这特别好， 对，怒沉多宝箱嘛， 啊，没，那是白宝箱。 把我们扔海里像话吗？就叫这么一名字吧。人说就这什么茶呀，这不知道。其实人这里边呢若干种的茶拼在一起了，但这手艺人家才有。这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得看那大宅门似的那秘方。 对， 这只有人家自己家这父传子人这么传下来的。这保证什么呢，我能够直接吸引住一部分忠实的消费者。 对啊，别家喝不着、 啊、喝不着这味儿啊。说是茶叶就这些茶叶，粗加工来的都一样，但是到精加工一拼配，我出这味儿跟你们就不一样。哎呦，人家就喜欢这，比如说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人就喜欢这味道，人就上这儿买去。说借底儿也开一茶店，人家拼出另一个味儿，比如花花香啊，这名字就更好了，花花的香啊。这个你看用的咱俩的原料是一家的没关系，但是到咱两家再出来俩味儿了。这是拼配的工艺，有人就喜欢花花香，有人就喜欢我们的多宝香，它就有差别。那就是说这叫什么，拼配产生自己独特的口感，这也是手艺。这广义的拼配，我说狭义的拼配是什么呢，就今天咱们可以多聊的，大伙儿把这茶买的家来了，到家里咱有若干种茶，说单独拿一种喝不也是喝吗，我两三种掺的一块行不行啊，也能喝。这就是说在家自己消费层面上了，咱们都落实回自己家了吗，这终端的拼配，这就狭义拼配。 明白你的意思了。实际上就是这种狭义的拼配就让你觉得饮茶应该是一个乐趣。 当然您讲的非常对， 对吧，而不是说哎呀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那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没劲。 哎，不要教条主义。 对对对对， 哎，说有一些金科玉律我们要遵守，但是不要为这事儿所限制住了。咱们在家呢，咱们应该说是愉悦自己，愉悦家人，愉悦咱们的亲朋好友，就是给大伙儿泡茶嘛。 对对对， 那么这里边乐趣越多，咱们这杯茶我说俗点，您喝的越值。您这就把它喝回来了，是吧，您把这乐趣感找回来，说好玩了。很多人现在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发现说这喝茶呀不是简单解渴，也不是说跟人说跟吃药似的，就为什么好处，不是，为什么吸引您呢，不还是因为它好玩吗？ 对， 哎，这是一种乐趣性，给咱们的生活增加了乐趣，这是它最有魅力的地方。 对，就类似于下午我们做那个那个房产的那个节目， 是两点到三点， 两点到三点那节目，然后小胖说了一个理论，哎，我觉得话糙理不糙，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我听得有多糙， 他就说。比如说服装企业， 服装企业， 服装企业，比如说像小胖要买的话，一般得买 XL 的。 说少了。 但是， 哎，你跟我反是一样的，没好意思说出来。 但是我买 M 的，那你想差着呢吧？但是价钱是一样的。 是啊。 所以如果这么比的话，它值了，因为它衣服大呀。所以大，同样80块钱一件，他买那个比我大一圈，哎，值。这80我赔了。有道理吗？ 他跟我说的这个关系是， 不是我就，你不是说 乐趣？ 哎，对吗？ 乐趣啊，乐趣，乐趣。 主要是给他也问懵了。 落实回乐趣啊，落实回乐趣。 哎，说到乐趣啊，周香她老公啊，我觉得这也挺有乐趣的。人家说了，我老公用红茶、罗汉果、松针、橘皮一起泡。哎，问问你觉得这样好吗？ 可以。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您有跟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或者说我们今天在聊的有个小差别。我们今天呢还是尽量围绕在茶与茶的品配。 就是 不和别的， 哎，往里放点西洋参啊、枸杞啊。 对了对了，这个是另一方面。因为这个为什么还有另一方面的讲法呢，我说这里边有一些呢您在茶店里买不着的，您得上药店里转，是吧。您很多时候你买麦冬，你要想买好的麦冬啊，现在好超市也有，但是人家可靠一点的，咱是上药铺里买去合适一点。包括罗汉果，是吧，包括于咱们说的金银花啊，等等等等吧。这个为什么在药店里抓呢，那就是说它还是药材的一部分，虽然它药性比较轻微，可以市场饮用。这茶就是有区别，我一直在谈，我说茶具有药效，但是您得上茶叶店里买去。为什么药铺里不卖茶叶，道理就在这儿，它没有那么强的药效，它还不够格上这药柜子上待着，它有差别。所以讲如果把不同的这种带药材属性的这种东西加一起拼配呢，我想这里边还有一个医嘱的问题，是不是要请教中医，它有的搭配上有没有，比如说应反了，它有这个13反18反的 忌讳。 对了对了，茶与茶的搭配呢相对来讲包容性就很强。您说这个 打比方说啊，这个咱们不懂啊，金银花跟罗汉果，这里边可能很多人也这么喝，但是这里边适不适合，第一它适不适合这么拼，第二它适不适合您这个体质上这么拼，那这得是大夫用药啊，这咱不敢给开这药啊，这是有差别的。 嗯， 所以这点上我也是劝各位朋友呢，少量的还可以，偶尔为之一定也没事。但是说我也见过这种啊，我们有这个教师的朋友，常年的他可能有咽炎，我猜他是有咽炎。 嗯， 他常年的他这一罐子里泡的都是类似于这些草药，有我认识的，去就有我不认识的，他准有那么两三位是我不太认识的，他当水喝，那你从我认识他多少年就喝多少年了，我认为这里边估计有偏颇。 嗯， 他抄了个方子他这样用，那是不是您没给您把脉，您不知道您的这病症在什么样子的，那您还真不如喝点白茶，白茶没那么快的效果，但说实话白茶也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这就是有差别的，对吧？ 嗯， 哎，对，咱们尽量聊这个茶与茶的大小。 是是是，今天呢咱们聊的是拼配茶， 拼配茶 也有个规矩，就是尽量咱们聊的是茶和茶之间配能配出什么不一样的效果来， 对， 对不对？另外呢，今天也给大家带了新茶来了啊，具体是什么先不告诉各位啊，这个一会儿到，因为刚刚有的朋友已经就通过某种方式已经买到了啊，这应该是咱们老朋友啊，人已经买着了，人问说这茶有什么特别的呀，您别着急，第二时段我们一开始就说说这今天这茶有什么特别的啊。另外呢，趁这点时间咱们聊一大事儿。 可以 啊，惊涛拍岸说了，我准备在侯港啊收一块茶山，多宝宝给点建议呗。 那确实大客户，这是怎么还要收茶山了都？ 那子弹充足 啊。是这样啊，首先来讲呢，有这么几个点我是觉得您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选址啊，选址，那么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很好，你要对它做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了解。什么了解？比如说它这块地之前是干嘛的？ 哦，得看这块土， 这土很重要，你看着这山都山清水秀好极了，但是这地儿原来比如说有两种情况，一种它非茶园，非茶园是什么呢？它非茶园它种植的就比如说那个老玉米。 哦，明白 啊，对， 施过肥， 对了对了，它有可能它这个下边它是施过肥，您要是自己包，我猜您是要自己用，或者说咱就给亲朋好友这玩呗， 对对 对, 对， 那您想必是按照有机农法，或者说您一定要按照这个相对比较环保的角度来讲，但是您给这块地上下这么大的心，您得先知道这土什么一个状态，这是您要先要长期去了解的。 嗯， 咱们再说下边，再讲什么朝向啊，再讲相关的问题。 嗯， 啊，有点跟买房似的，也看个朝向， 也看朝，哦，还真是 得看。 是是， 这茶叶生人生长的，你需要点阳光，茶叶生长它也有这个原因。 没错。 但是我觉得第一要务，您到当地多去几趟，多跟当地人做了解啊，甚至于旁敲侧击的了解，看看这山原来干嘛的呀， 嗯， 是什么一个归属啊，怎么个情况啊，怎么用的呀，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嗯， 这是我给您小建议吧，算是，好不好？ 得嘞得嘞啊，您先参考着，有什么咱再继续聊啊，收购到哪个层面了，需要合股的咱们一块儿再说啊。 还是有这个 聊的就是众筹嘛，今天， 啊， 是不 是 神采飞扬说了，哎，今天是什么茶呀，绿茶花茶还是红茶呀，特别好，完美的避过了所有的正确答案 啊！ 我们 多难呢， 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把脚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两块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游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游工您好。 您好主持人。 哎您好，那接下来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其他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嗯好的。现在咱们北京呢，就是很多地区呢已经出现了雷阵雨天气。现在就是从今天下午的16点左右开始，从东西城开始，然后朝阳、石景山、丰台、顺义、通州、房山这些地区呢，都出现了这种雷阵雨天气。目前的降雨呢，回波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丰台，还有就是房山的北部，还有就是朝阳的北部，还有就是顺义这块影响范围也比较大的。这个主要是这个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短时的雨强呢还是比较大的。截止到今天的17点呢，全市平均的降雨量呢是0.4毫米。降雨最大、雨强最大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的朝阳的东坝，这个在16点到17点的时候，一小时就下了26.9毫米，这个雨强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天下午16点50分的时候，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主要是提醒大家在到今天的23点前后，本市呢都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呢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还有短时的强降雨，大家呢外出呢特别出游呢要注意这个防雷电和大风灾害。今天的雨呢对这个航班的起降呢会有明显的影响，然后对这个部分高铁呢就是运行呢也会有一些延时晚点的影响，所以大家出行出游呢要提前做好这种防范，提前做好安排。明天白天呢主要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北部的延庆、密云等地区呢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城区呢白天呢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预报在29度左右，和今天呢相差不大，基本上还是这种天空云量比较多，然后气温呢相对来说也不低，但是呢就是空气湿度因为比较大，所以感觉呢还是比较闷热的这种天气。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也就是17号，受东北南下的弱冷空气影响，本市的这个降雨呢范围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降雨的强度可能会比今天呢也会有所增强。主要是这次冷空气的影响呢还是更加明显一些，而且还可能同时伴有这个短时大风和这个短时强降雨天气，所以从明天呢到后天，大家呢也要特别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出游呢要关注这个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降雨和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游工。看来是这场雨，就今天的这场雨是没下透，怎么也得下个2-3天才能把它下透了，是吗？ 对，今天可能就是很多地区就覆盖不了，但是因为这个能量的积累呢，还有后边冷空气的影响是，明天夜间到后天这次冷空气的影响呢，范围会更大一些。这样呢，全市大部分地区在这2天之内，应该是大部分地区都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 明白。那既然是雷阵雨，是不是这个时间呢会相对短一些呢？ 雷阵雨天气一般呢是就是这种短时的这种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像今天的降雨就是在这个傍晚到可能就是傍晚的前后，我这下这个地方下了2个小时，后面可能就不会再出了。是这种情况的。 好嘞，谢谢您游工，谢谢您非常详细的解答。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好吗？ 好的，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车比较多；进京方向的尾沟到北高桥的车也是比较多的。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黄岗桥到来广营桥行驶不畅；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还有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便、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刚刚没介绍我们的著名的嘉宾啊，这是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还是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杨多杰。 哎，大家好啊，又是周二了，我是杨多杰。 哎，啊， 您不满意我还可以再报一遍。 没有没有，这个特别好， 这 个特别好， 是 是是。等到第40段的时候，可能得需要你。 那是饿了，那是 啊，好好保持这个状态、啊。 好， 对，今天咱们聊的是众筹啊，就是怎么能把这个两样茶放一块儿，或者几样茶放一块儿，能产生出不同的感觉出来。 其实这是众筹嘛，我觉得也可以用现在另外一个比较时髦的、啊， 叫啥呀？ 这叫团队建设。 哦，对对对对， 是不是有点这意思？ 这样倒可以， 哎， 这样比较亲切， 对吧？因为这个像组团队一样，咱不能说都一样这人才， 对， 说一定要有搭配啊，一个是擅长的角度有搭配，一个是每一个人的咱们的这个应该说性格，或者说咱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域不一样， 哦， 那么搭在一起， 嗯， 就有意思了， 嗯， 就有意思了。所以说这茶的搭配有点像这个，也不是说一定全顺着性子来， 嗯， 还有可能互为补充， 对。 互为调整都有可能， 嗯、对， 所以大伙儿我觉得可以按、啊、这角度来， 可以可以可以， 嗯， 不过呢，在上节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分两个内容， 哎， 第一个内容呢是，多杰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茶，当然关键词我们没说，聪明的朋友或者说关注我们，微信公号的朋友可能已经先下手为强了， 没， 不过没关系啊，我相信到18点的时候刚下班的朋友。一定能够分享得到， 嗯 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也讲了一下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茶的这个拼配， 嗯 嗯，它是分广义的和 狭义， 哎，狭义的。但是呢，有的朋友说啊，我往里放个枸杞呀、啊，放个红枣啊， 嗯， 这个是不含在今天我们这说的里头的， 是是是。 包括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那个花茶。 嗯， 这算不算拼配啊？这应该也不是吧？ 不算拼配，它叫再加工。 它属于再加工。这个花茶这一类啊，我跟您讲啊，首先这个很多，咱北京最了解的就是茉莉花茶。就比如说我们花花老师很喜欢的什么桂花乌龙啊， 碧丹飘雪 啊，桂花龙井啊，碧丹飘雪就花茶嘛，就是跟茉莉花嘛。 对啊。 但是咱还讲究别的花呢，栀子花呀，桂花呀啊等等，还有玉兰，我都跟着玉兰，这都有。 嗯。 再比如说咱们原来给大伙分享过啊，这个小橘子里边有茶叶。 小青柑。 不是小青柑，那名字都起给你了。 大红柑。 对了，大红柑。 嗯。 那这是什么呢？那还是再加工茶。都叫再加工茶的一类。那这里边还不是拼配这么简单，拼配叫两掺和。掺和什么意思呢？就掺和到一块就算完了。人家怎么叫再加工呢？就是说再次进行一个加工的工艺，人这里边有工艺。 嗯， 人家就那个花是什么呀？咱们说茉莉花茶大伙最熟悉了，印花工艺。 嗯， 这可费着工呢，这不是说两夸往一块一搁就行了。那咱如果真摘两朵茉莉花啊，咱家里自己种的那个茉莉花摘下来往这杯子里一放，往茶里一掺和，这叫拼配。 哦， 人家那可不是，人家要不然怎么这茉莉花茶制作工艺 是 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是是是、 哎、有道理。 是这个一会儿咱们接着说咱们这个拼配茶、 嗯、 啊，咱们呢先说一说今天分享的这款茶。 好， 刚不是说了吗，这是近这么两年吧差不多，对吧？ 15、16、17吧。 对啊， 啊 三年了，差不多、 啊啊啊。 近三年第一次出现这个茶，哎，有什么特别之处？跟之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这茶呀，能说名吗？ 不，还不能呢。 啊，不能呢。 啊， 多难呢！你说我们这是 不是？你茶的名字里要是没有关键词的，当然可以聊两句。 哦哦，你看，谢谢您网开一面啊。这个没有关键词吧？你我还知道你关键词设的是什么。啊，不能说出来，行了， 行， 啊，咱们互相挖坑吧，就，哎，这个这茶确实是没跟大伙儿分享过，为什么呢？市场上也很少见，但是呢，这茶传统品种原来就有啊。我说这名字也没关系，因为这名字也不带着啊。咱们今儿是这个贡梅，是贡梅、 哦， 都知道白茶是仨等级，就是白牡丹、白毫银针、白牡丹和寿梅，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白牡丹和寿梅之间还有一个等级叫贡梅，贡是贡品的贡，上贡的贡，叫贡梅。这个级别介乎于白牡丹和寿梅之间，一直就有，但是为什么少见？这里边有一些原因。 因为都供上去了嘛。 哎，那、哎、你这解释 聪明 了，这回这还行哈、啊嗯，这个。当年可能供上去了啊，现在还没有。那说现在这怎么没有少见呢？我先说它的标准啊，它介乎于白牡丹和寿梅之间，那就是说它是有芽有叶的。那白牡丹是多芽少叶嘛，对吧？那么它是有芽有叶，但是还能看到茶毫，隐现茶毫。那么要到寿梅这级别上，基本就没有茶毫了。那就说它的采摘标准比寿梅高，啊，比寿梅要高一点，造价也就高一点。但是呢，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贡梅啊，没有什么名气，没有名气，这很麻烦。寿梅也有名气，今儿咱们很多人喝白茶都说，哟，老师，我这喝一老寿梅，你看这寿梅挺有名气的，白牡丹的名气就更大一些了，而且大伙儿也都知道白牡丹是什么，是好茶， 嗯， 优质白茶的象征。这里边我要说一下咱们这个市场的一些心理了啊， 嗯， 这商家就有考虑。商家就想，我这玩意儿做完了以后叫贡梅不好卖，我就不如叫三级白牡丹。 可是人家说的也没错啊， 哎，叫或者叫春尾白牡丹， 对吧？ 叫这个程度卖，这价格可上去了，这沾着白牡丹非富即贵啊，那就贴着人家这个价格就往上走，就往上来。那么所以呢，很多人就不再叫做这个贡梅，甚至于说呢，有的人就不愿意按这级别做，我做的稍微的有个差别一点，我就不叫这卖了， 嗯， 我就不按这个来说了。那往后归堆呢，如果归这个寿梅里边坏了，这贡梅这级别够顶级寿梅都奔上， 嗯， 可是你要贴寿梅可就不卖那么多钱了，所以市场上它就有个考量，它就越考量这事儿，它就来回取舍，就往上贴，越往上贴这东西越叫白牡丹，越往上贴越叫白牡丹，久而久之没有人知道是贡梅了。我今年说为什么要做这贡梅的级别，还就有跟咱们听众朋友有关系，老有问的，这些年有人问老师这贡梅怎么回事，我听过人讲， 嗯， 哎，说我们这看过好像书上写过有贡梅的级别，这怎么当的事不知道了。 哎，那我说让大伙儿还是要这种了解，还是要这种了解。那么依据正常传统的这个贡煤的采摘标准制作工艺做这个贡煤茶，哎，这也算给大伙儿呢同时补充上咱们这个白茶的这个小知识。 嗯， 哎，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就是这个目的， 对， 就是给大伙儿普及普及这个茶的知识。那在咱们这种一个谈笑之间，那把这个中国茶的知识都讲给大家。因为你说坐这儿学，一个是大伙儿没这功夫，一个呢东西挺多也枯燥。 对，我们要向很多听众朋友问好，比如说周湘听众朋友，他给咱们发了一个截图，应该现在在开车 啊、 哎。然后他也说呢，哇，离你们好近呢，确实是 快到了哈、 啊，应该是快到建国门桥了。 哎，一会儿接您去啊。 哎，是是是，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 嗯。另外一位呢是 Leo， 其实呢说的就是跟刚才。多宝宝说的那个关于什么金骏眉啊贡眉 啊什么，哎，这个也有点联系啊、 嗯、 他说呢听了很长时间杨老师讲茶，他说从小白到现在呢也对茶有了一些了解， 嗯， 但是呢可能更深入的一些东西还是不甚清楚， 嗯， 那当然您还需要继续听啊。他说我非常喜欢白茶，我想问一下啊，煮寿眉的时候应该是凉水开始煮呢，还是水开之后再放茶煮呢？大概要煮多长时间呢？我买了一小砂锅，我打算拿这个小砂锅煮茶，你觉得靠谱吗？ 啊，那没用过当然也没问题啊，是吧？咱说您专门买了一个，这证明您很重视，也证明您很喜爱茶、嗯、那您问到我说您是凉水煮热水煮，那我反过来就问您这句话了，您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口感？这很重要。还有一点，您那寿眉之前泡没泡过，这两码事啊。我既是给这位听众朋友解答问题，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也可以听。 没错， 您比如说啊，有的朋友呢是先泡后煮，先拿盖碗也好紫砂壶也好，就是一道水一道水这么冲泡，哎，大伙儿都喝的很好了，说呦呵，这个觉得有点味儿淡了啊，下来了没什么味儿了，他说没关系，杨老师说过这还能煮呢，一煮这味儿又出来了，这没错，这时候您就可以再煮，这就叫先泡后煮，就是内含物质已经有一部分的析出了， 嗯， 再进行煮。那这个时候我给您的建议呢，如果您为了让它味儿浓一点，您可以用凉水，但也就是说这个原则很简单，凉水煮的一定比热水煮的味道要浓， 重 要浓，因为你加的时间变长了，这是一定的。反过来讲，有的呢听众朋友啊，人为什么煮茶呀，还有一想法，这我知道，嫌麻烦，泡着就有点麻烦了，咱们今天啊人太多，我供不上你们泡着喝，来咱小砂锅煮一锅，大伙儿一人一杯，咱倒着喝，这也是一种。哎，而且待客上还很好，现在很多公司弄一小煮茶壶也这道理，一下来不少人拜访，你这一泡一泡这么泡可来不及， 嗯， 直接一煮大伙儿一喝，那这个时候您的这个茶其实呢容易有点浓，因为你还没泡它，你直接就煮啊。什么 可以兑水？ 哦，可以兑水、 哎、 啊，可以兑，这是 讲道理， 一种拼配啊，这是一种拼配、嗯，这个水和茶的拼配啊，啊，这个兑不好，不好喝。 嗯， 茶跟水要兑在一块儿，这不有技巧，以后咱再说，要么它容易茶水分离俩味儿，水是水味儿，茶是茶味儿 啊，真的吗？那么明显？ 那茶是一种溶液呀。 哦， 您就想，咱往这白酒里掺水，怎么容易喝出来呢？ 对对对， 哎，对对，你看说这个，他说的心缝里， 对对， 他对这有了解的这个。啊，我接着说回您这话题啊，那咱们说这热水，热水煮的话相对来讲味道比较能够控制得住、 嗯、 因为见开就是水一见开您就可以出了、 嗯、 就可以出汤了，哎，所以您自己考量一下，您是想浓一点淡一点，您的茶底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再来煮好不好？ 行嘞，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插一个美食搜索的 Bernays 说了，说我现在有点馋冷面啊，亚运村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朝鲜冷面吗？那还真有一家我觉得还凑合的，还不错啊，也能算不错，您可以去尝尝去，离这个中国院特别近，走路大概三四百米的样子，但是它这个店名啊我得分开跟您说，第二个字呢是客人的那个客字，第一个字呢就是韩国一大姓，叫什么叫就那个朴啊、 嗯， 就是这个店啊，您可以去尝、 哦。你是得分开说， 是的， 要不人都不敢进这店， 容易误会，是吧？你那个他们家的那个炸鸡，还有那个五花肉酸菜五花肉炒乌冬面， 哎，这个还不错， 这个也还不错啊、 嗯。 然后冷面呢，据我家那位说也还行 啊，您可以去尝尝看。但说句实话啊，和新街口的那一家比，还是稍微有点差距的。 就是杨大爷家边上的那家， 对，就那个延吉嘛，啊、对，那是个老店了。和那一家比，还是稍微有点差距的。但是不知道您的这个标准在哪儿，您可以去尝尝。 好的，好的。 炸鸡还行啊，嗯嗯。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了说这个今天呢，想让咱们这个小 team 啊，这个帮个忙，送个祝福。今天是5月15号。是义夫的父亲曹庆和老人的生日。 嗯嗯， 义夫呢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对 对 对， 网名， 对，网名， 哎， 网名， 对 啊，人家父亲曹庆和老先生啊，人家今年已经是92周岁， 哎呦 呦， 哎呦，身体还特别好啊，所以呢，让我们送一个祝福。这里边我们唱歌最好的就是多宝宝，唱个生日歌吧。 啊。这个幸福啊，来得有点突然啊，来得有点突然。我先说两句啊，我先说两句。这个咱们曹老爷子呢，这个92岁高龄了， 嗯， 这个咱们得定个约会，得到您什么时候呢？得到您查寿的时候。 嗯， 说这人有各种的寿啊，有个查寿，查寿多大岁数呢？ 98， 108岁。 哇， 108岁，咱们这查拆开了就是个108，这查字儿您回去拆。拆完了 是 个108，所以咱们这古人呢管这叫查寿，得到查寿的时候还得听这节目。咱们到时候呢，我一定给您唱上这个歌。今天呢，我们请这个花花老师呢先给你唱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嗯， 广告。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欢迎各位呢，听我们的杨多杰老师的最新单曲啊，《生日快乐歌》。 是是，就靠这单曲呢，精心打造。 这是一个女性团队， 哎， 咱这个难度就在这儿了。 当然，在此我们要再次祝愿义夫家老爷子今天生日快乐， 是的，是的，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着您生日这个孝顺的，我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啊。问了一个问题，说老人家呀一直以来就喝白开水，最近发现呢有时候有点胃反酸，我想问问多宝宝，喝点什么茶能预防这个胃酸吗？或者说喝什么茶可以养胃呢？ 啊，是这样啊，首先来讲呢，这个老爷子呢不知道先适应不适应，我就按我这个给您说。 哎， 嗯，第一点来讲，像老爷子这情况，甭管是这个什么茶，咱还是别喝浓了，这是第一点。淡淡的来，头道二道您喝，这头道二道不是说不好啊，但是它这个内含物质的丰富啊，丰富呢咱们这个年纪轻的来，哎，这个喝下去一点不仅没问题，对身体有好处。老爷子呢打三道往后喝，喝什么茶呢？白茶绿茶我不推荐给您，我推荐给您黑茶类的。 黑茶劲儿不大吗？ 哎，不它还是有好处啊，有好处。我跟您说嘛，第一个咱不喝浓，第二个咱们稍微的从二三道往后喝。您比方说啊，安化的黑茶，安化以福川为主体的，这个茶呢，它带金花， 啊，就是说灌秃散囊菌，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养胃健胃，而且保护胃肠道的这个功能，这个确实有啊，这不是咱说的，这是科学应证的。那这个味道如果老爷子能习惯呢，您呢给老爷子泡点啊，头二道您喝，从三道以后老爷子来点这茶，绝对是健胃。因为老年人还一般都有什么问题呢？一般有点这个便秘的问题啊，经常有这情况，这个不新鲜，我很多朋友的父母啊都有这问题。喝一点这个呢还真有一定改善这个胃肠的功能，但是这都尊重老爷子的意愿啊，还有他的口味，看他能不能够，他要是能接受这个咱就喝这个。我说口味上能接受，他有一股单独的菌花香，单独的一种香气。 好的好的好的，再次对我们的多宝宝要表示感谢。 对对对，确实是啊，等到108岁的时候呢，多宝宝别光献歌，咱也献一个生日礼物，准备人家在茶寿的时候准备一茶礼， 那没问题， 也作为多宝宝和我们节目组一块儿送给老先生， 那没问题，这是咱约会啊，咱这么定这么个约会， 明年记着找我们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这个说是也是个美食搜索的问题，顺义区哪家剁椒鱼头比较好吃呢？如果顺义没有，北京哪家还不错呢？顺义区的朋友们可以站出来说一说了。您吃过的在顺义那边比较好吃的剁椒鱼头是哪家呢？您可以告诉我们啊。说到北京比较好吃的，我吃了几家不错的，比如说老馆子曲园， 前提条件肯定都应该是湖北菜吧？ 哎，对啊， 对吧？ 对啊，曲园， 曲园， 非常不错。望香园这两个园 啊很有名， 哎，是我吃过的还不错的啊，这个里边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菜，在那边都能尝得到，您可以去那边尝一尝啊。顺义的呢，一会儿我们等大家的啊，来吧，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这个重不是团建对吧？刚刚也有人说了，你们可以叫 D and I， 说现在这是一个更流行的词汇， 头一次听说。 啊，我们也是，我们知道的也少啊。 那你倒说出来，我以为你知道呢，说的还挺顺口。 这样这样，我们在说内容之前，我们也要对很多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说一下，因为今天刚刚在半点的时候，小胖已经预报过了，今天可能局部地区会有雨，而且我相信大家从手机上也已经收到了预警。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有雷声啊等等这些，所以提醒您，如果您要是行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行驶的速度，包括安全。 哎，是。 在此我们也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木子，他说万寿路的雨好大呀，雷声阵阵，包括 Hawk 也说了，石景山万达，哦，雨下的好大呀。包括大宝也要感谢你，他说新奥购物广场下面有一个延吉餐厅分店。 哦，对对对，可以去尝尝， 可以尝尝，可以尝尝， 尝尝。我也去过啊，和本店还是就是有空间的 啊。 这个一会儿咱们回来再接着聊吧，时间不多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茶和茶的组合究竟能带来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了。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一开始呢，维哥可能又要深鞠躬了。 是，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您所等待的这款茶已经售盘。 售盘？ 对， 盘子的盘 啊， 哎，没了 啊，没了。 对对对，哎呀，还是量太少， 是 真的量太少，下次再涨一点。 哎， 好吧，再涨。 这个看来大伙儿对这个茶呢，我觉得还是越来越喜爱，尤其是这几类嘛，我觉得还都是啊，相对，而且这款茶确实还有一点就是没分享过， 对呀， 都没有。 新的白茶。 对， 2018年的， 对对对，所以就算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了今天的关键词是白茶，可能也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没有了。 对， 不过没关系，因为头一次分享嘛，我相信以后可能还会再次跟大家分享啊。 对，这名起的也不好，叫贡梅， 是吧？ 贡梅了 啊，那寿梅呢？ 寿梅，嗖，那更快了 啊！ 这还坚持到了5:40才没的， 你哪那么多 你嗖一下。前10分钟就没了， 是是是 啊，来来，这个因为也有不少的朋友都分享到了 啊， 咱也来说说今天这款茶。刚刚呢也大致介绍了一下，它是闽东的啊，而且呢是贡梅级别的啊。接下来咱们说一说这款茶怎么冲泡呢？是不是跟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呢？ 哎，这个白茶呢，相对来讲永远都是好冲泡的，这我一直都这么说啊。人家说这个傻瓜冲泡法啊，证明它简单。那么这个贡梅的级别呢，介乎于白牡丹和寿梅之间啊，少见啊，很少见这个级别。以前呢，这国标上不列，后来列出来以后呢，现在有两种讲法，一种认为呢就是白牡丹和寿梅之间，还有一种认为呢是说用菜茶品种进行制作，不是大白和大豪的品种啊，也有这种讲法，但是这种现在应用的并不广，因为现在菜茶本身就太少，几乎是不是这样讲的，就是讲它的采摘级别略晚于白牡丹，早于寿梅，是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对于新茶呢，冲泡起来呢很简单，我建议您呢可以相对来讲比其他茶来讲啊，把这个浸水的时间加长一点，因为它这个萎凋时间比较重啊，又不揉捻，它这个茶的内含物质呢是不容易完全的释放的，所以才会有久泡不苦之说嘛，说的也是白茶。但同时也跟您讲呢，这白茶是可以久存的，这可能我说的这个啊，老听众啊，您别嫌我啰嗦，因为咱们得照顾还有很多的新听众朋友，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自己家都存着呢。但是可能很多刚听节目的朋友，我也得说一下，白茶呢有这么一个特性，可久存久放，而且呢味道呢叫愈陈愈香。还有新的一个讲法。 对，比如说存到后来有可能沏出来这水都跟红茶那颜色似的。 那反正汤色呢比较的深沉了， 对对对， 跟刚因为你新白茶什么色的，新白茶是这个相对来讲浅白色或者黄白色啊，或者说金黄色，大概也就到这么个程度。那说稍微有点年份的白茶起步就杏黄色， 嚯， 起步起码就在杏黄色，就比咱这话筒的颜色还得再深一个等级，还得深一个等级。哎，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个事儿，刚才别忘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啊，这个人家呢前两天呢就是微博私信我，他说天天听咱们节目，但每回呢就是老可能轮不上回答这问题啊，就发了好多的茶叶过来，就是说您看这茶叶能要不能要。这个朋友叫不爱笑的喜喜，反正微博叫这个，再叫什么咱这叫什么不知道啊。您的那个茶我看过了，我说一句，为什么说的久存久放，我想起这个了，他给我发了几款红茶，而且是就那个小罐包装的那种红茶，我建议那个您赶紧喝掉，我建议那个不要再存了，那个不太能存得住。那么它还有几款呢是熟普可以存，而且它拍的挺细的，那照片都拍下来了，我看着了，也没有明显的起霉啊长斑的这个迹象，都没开封，就是都没喝过，我建议您尝尝，好喝的留下，不好喝的处理，不好喝的处理。还有一饼是生茶，那个生茶我建议您存的久一点啊，我想起来就给人说一下，正好也是咱们茶叶存放的这个话题啊，不爱笑的喜喜，记这名儿 了。好，不过呢，就着刚才啊多宝宝说这个，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明月清风，您别生气啊，当着小胖的面我也得批评多宝宝， 哎， 非常的不好， 真是的，因为 可劲儿啊，就这完了。 哦，就别说的太深了、哦、啊！因为明月清风，就一看头像，应该是个阿姨， 阿姨啊， 应该是阿姨。她说了，我去年十月，我就在老吴家买的这个贡梅。哎呀，我就不了解这茶，所以呢，问了你们很多次，但是那个多杰呢，就从来没搭理过我们，特别不好 啊、哦、啊！你说这事儿是怪我呀，是怪你们呀？这个阿姨，我跟您讲一下啊，这个电脑在他们这边啊，我瞧不见啊。这个，但是您这个现在咱们听了这节目了，有了相关的了解了。 是是。 他这事儿啊不神秘，他就是牡丹和寿眉之间的这么一个级别。 对。 就是因为呢，市场有自己的考虑，所以这些年出现的比较少。有时候您要读书，您常能读到这个，说还有个级别叫贡眉。 对。 茶叶大辞典呀、啊，制茶学上都这么写。 嗯。 但到市场上一看，少见一点。原因在这个地方。 是是是。 嗯。 像春风拂桃林，他说现在突然天就黑了，哇、哦，刮大风，我要不要出去吃个饭呢？ 赶紧去啊！要不一会儿下雨了。 你安的什么心？ 是下雨了，外卖都来不了了。 开玩笑，别叫外卖啊！真的，我觉得这天您别这个折腾小哥了。首先呢，您可能吃饭，比如说您现在着急饿了，小哥现在因为这天吧。首先送到您家可能就得稍晚点啊，您别麻烦了、 嗯、 您这样打开您的冰箱、 嗯、 看看有什么东西、 嗯、 您再跟我们说说，我们帮您支支招，在家做点什么得了、 哎、是的 是 的，是 吧， 或者说您再慎慎，因为雷阵雨一会儿就下完 哦，我还以为恶劲儿一会儿就过呢。 没有 ，将军说了，顺义真的没有好吃的剁椒鱼头，哎呀很可惜。那好吧，那大家再想一想，通州有没有吃甲鱼的地儿。孙建军说了，推荐一下通州附近吃甲鱼的店呗。哎呦，我都快馋疯了。 又还可能还真没有，因为著名的那个吃甲鱼那几个地儿啊，就比如说亚运村北五环边上那个、 啊、 你还记得吗、 啊、 吃甲鱼的那个地儿啊，很有名气，您可以查一下、 哦、 因为正好就在奥森的，应该是在西门边上， 哦， 很有名，里头很大，然后包括人家有鱼塘，可以在那儿钓鱼啊等等。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在方庄， 嗯， 那应该叫什么洞庭什么什么 啊，洞庭什么什么，也是有 鱼 字、 村 啊 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个也是可以、嗯、这个我都知道，很有名的， 是的是的， 但是通州有没有真的是不知道。 对，孙建军也说了，说如果通州没有就不考虑地点了，你们介绍的都靠谱、 嗯、 那就一个是那个北五环那边那个，应该是也是叫个甲鱼村是吗？ 对对对对 对， 很有名，很有名，真的很有名 啊。您找一找，或者一会儿我找一找发给您啊。 嗯， 来吧，咱们接下来说一说今天的主题。 对 啊，一直没聊今天的主题呢， 拼凑， 哎， 拼凑 拼单， 不，那个搭配 、 哎、 啊，搭配这个茶叶搭配，狭义搭配啊，因为这广义搭配咱不设计，你不设计生产环节，你不设计广义搭配，狭义搭配呢，讲茶与茶的这个搭配。你拿白茶来讲吧，以我个人的经验呢，我觉得配红茶一绝，白茶配红茶就在一绝。啊，这个您比如说咱们也分享过这云顶红，这个云顶红配白牡丹或者配这贡梅，这俩搁在一块儿绝对出一不同的味儿，非常的好喝。你知道这白茶本身尤其是新茶，汤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汤的厚重感不足， 就是淡呗， 薄， 对，薄、 薄啊，还是薄。那么当然人家把这当特点看，那有人就爱喝这淡口，就喝这清汤淡口，这没问题。但是有的朋友呢说，哟，那我喝这两天了，我还想来点那厚重口味的怎么办呢？还这款茶还能满足了您这需求怎么办呢？掏点红茶啊，我常用的就是云顶红，哎，咱们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用云顶红，这俩拼是正三七也行，是倒三七也行啊，都可以，味道呢各有不同，但是呢这俩还真挺百搭，这俩还互相之间也不产生点什么作用啊，最终激发出一不同的香味，这香型变高了，这是一特点，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包括于白茶和什么搭呢？和东方美人搭， 哦， 和东方美人搭也行，这俩搭配也出特色，汤变厚。我说的是新白茶啊，新白茶和这搭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搭法啊，有什么样的搭法啊？你再比如说。这个白茶还可以怎么搭呢？这白茶还可以跟乌龙茶搭，可以跟乌龙茶搭，但是乌龙茶的比例要低，当佐料用，白茶当主料用 啊、哦， 也可以。这还有一大类没说到的是怎么搭呢？是白茶跟白茶搭 啊？ 新老大 啊，对对对对， 新老大， 对， 这个很简单， 汤色也不一样， 汤色不一样了，那既有新茶鲜灵的口感，又具有老茶独特的一个韵味， 嗯， 那么这个我说也是可以搭配的，所以说这里边章法有没有啊？有一定之章法，但是还要靠各位的想象力。 嗯，感谢 Burness 韩卫东还有小萌说的，您说的我都给孙建军老师已经发过去了啊。咱们说的都是一家店，北五环的那是潇湘甲鱼村。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小萌说的那个是方庄的洞庭水鱼，应该是洞庭水鱼城还是什么的啊？洞庭水鱼城应该是，啊，这个都还不错啊，您可以去尝尝去啊。借拓这怎么念呢？借拓吧，借拓台说了。茶叶和蛋最搭配， 借拓台啊？ 怎么了？那不念拓字吗？ 怎么写？ 腾云拓海，你不知道吗？ 这奥拓的拓呀， 奥拓的拓呀， 踏片的踏呀。 那你犹豫什么呀？ 不是想着踏还是进什么？ 啊，好嘞， 啊， 什么问题啊？嗯， 不，人家说茶叶这个搭配是跟蛋搭配，茶叶蛋。 哦，那这是巧妙啊，巧妙 对吧？ 啊，对 对吧？ 茶叶蛋这搭配历史还真挺久的呢，还上谱。 历史上真有吗？ 上谱啊，随园食单里专写这茶叶蛋啊。 天 哪，哎，人所以这东西你说它有没有讲究啊，那是袁枚都关注过，哎，专门有这个，哎，有个谱啊，这有怎么做都有，您可以去看看去。 好好好好， 好嘞，咱们接下来还是继续说茶的搭配。 好， 对， 好不好， 刚才仅仅是简单说了说白茶跟什么搭配。 对， 对， 其他的呢？ 对啊，其他的 那多了那多了，您比如说这个，普洱茶， 嗯， 这个我一直跟大伙儿讲这道理啊，这个普洱茶是可以搭着喝的， 对，生熟搭， 生熟搭啊，新老搭都是可以的。那个新茶呀，咱们很多人喝生普啊，喜爱，因为最近我上课有学员喝这生普洱，说您为什么爱喝生普洱啊？这小胖妹，啊，这减肥呀，这个 燃烧能量， 对，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喝完之后吃的更多了？嗯，那是这样啊。这个吃不吃多吃少一点这都无关紧要，但生普洱喝多了以后对这个胃啊有影响，而且它比较寒凉。那我给您的建议呢，生普洱第一它自己就要盛放啊，不能够直接这么去做快消品的喝，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同意。第二点说我想喝一点可不可以，我家里还有一点搭着喝，以熟为主搭着生，这生当什么呢？当这个鸡精使用，调味料提鲜就可以了。人说你加两根生茶进去，那个汤的活性了马上就上来了，这是一定的。那熟茶呢，它有一种糯香啊，它有一种软滑，那你加入生茶了以后，它好像觉得就多了一点灵性似的，那感觉马上就上来一点。哎，确实如此，别搭太多。我说那个到头的比例也是三七开，别过这三七开啊，但熟的是七，生的是三。再比如说老茶也是如此，反正有点年份的茶了，我们自己存的也好，是我拿来的也好，这个总是喝一点少一点的了。那喝一点少一点怎么样？咱掺着点喝呗。 嗯， 掺着点喝，拿什么掺呢？拿点新的往里掺着喝，这个也是没有问题。 老少配 啊，老少配啊，这个还能运用在什么领域呢？那当然还可以运用在比如说六宝茶呀， 嗯， 哎，比如说湖南黑茶呀， 嗯， 那这样的领域里边还都是可以应用的。哎，就是相对新老的搭配一点的来喝啊，它各有一个味道。啊，各有一个味道，取长补短吧。 嗯，好，我们一直说收听我们节目的人很多， 嗯， 包括名人也有很多 哦，名人 啊，演员啦，然后歌手啊等等很多。 是， 所以你看今天也有两位好朋友，人家也问问题了 哦 啊，因为是 还一块儿来的， 对对对，哎呀，一块儿来，一个李晨问的问题 哦。 红茶配茉莉花茶行吗？ 啊，你看李晨老师多有品位。 是是是， 这个红茶配茉莉，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冰冰问的问题。 哦，好嘞好嘞，我都很期待。冰冰问的肯定是加不加冰糖好不好？ 错、 哦、不是啊。好的，先说李晨这问题啊，是这样的，这红茶配茉莉花茶呢，我个人不那么推荐。为什么在不那么推荐呢？这个茉莉花茶，您别看它是这个在家工茶，但是这个喝的有一股鲜灵劲儿，它还是喝个鲜爽。那绿茶的底子要鲜爽，那茉莉花茶也有保质期啊。我说18个月是一大关，18个月那个就出陈味了，就不好了。它喝的是这个鲜灵劲儿，红茶加进去会不会掩盖住这个鲜灵的口感？这个是我觉得带个与您商榷的地方，好不好？来，冰冰。 好，冰冰的问题啊。 啊。 14年的福鼎白毫银针可以和红茶搭吗？ 啊，太可以了，太可以了，不愧是冰冰啊，出手就大方， 两边差距吧。 对，14年的白毫银针都有啊，那是很好的茶了。那我给您的建议呢，这样好不好？如果您想跟红茶搭呀，您试试拿这个银针呢做调料，银针少来，放3成，红茶多来，红茶多来， 不会盖它的味儿吗？ 出了一种口感，出一种口感。那么您讲的很对，说那个红茶味道就太重了，那银针呢起调和作用，增加茶汤鲜灵度。我跟您反过来说这话，如果您这个冰冰当然的人大方了，人家这个不在乎，这14年的这个银针有的是啊，有的是。那好了，那您这银针当7，红茶当3，这什么感觉呢？激发出一种新的香型，但是同时不失银针鲜灵的口感，这是俩味道，您自己试着来。 好， 会飞的鱼也问了，我有一点放了2年的洞庭春和什么搭呢？ 洞庭春他说的应该是 绿茶、 我猜是绿茶，放2年了的就跟鸡蛋搭啊，可能比较合适。 和鸡蛋搭都不太好吧，上色上不了吧， 加酱油，那你主要上色不是靠那个茶叶。我说多少回这问题了，还是靠老抽啊。 是吗？ 你不搁点老抽能上色吗？光靠茶叶上这么大， 我以为就是红茶就能给他上那， 就搁给我那砖，就是他一泻千里那个砖，我都用来煮茶叶蛋了。 你听听， 哎，那那个蛋吃完了有反应吧？ 依然没有， 他把汤喝了，主要是 对他太坚定了，那就没办法了，那就 这个刚刚咱们提到了绿茶，哎，那是不是有些茶就没法搭，跟谁都不合 啊？不，那我觉得是因为它比较的独特吧。那您比如说这个绿茶，绿茶我认为跟别的搭配确实不太合适，因为那每个绿茶第一口感都比较轻柔，第二个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卖点啊，每个茶都有，而这个卖点永远都是比较细腻的。你甭管喝龙井喝碧螺春还是喝什么安吉白茶都是一样，它那个口感都需要细腻捕捉，人家都是那个细路茶。那这个时候呢您再加什么其他茶进去呢，有可能就影响这问题。还有一点来讲呢，绿茶那么贵，它贵你知道吧，它贵的话呢它跟别的搭呢它就 浪费 啊。那你说的那是啊，我认为它是有风险，它有风险啊。它这个贵的茶它这种有脾气，你看我们这白茶呢不一样，为什么我爱这白茶呢？白茶就跟这个咱们这个一个家庭里边或者一个单位这老大哥的性格差不了太多，他的比较百搭， 包容， 哎，人家没有那么多的事，哎，人家怎么泡我们都还行，哎，冲泡简单，耐储存，哎，还给你展现出新的魅力，同时跟不同的茶的种类搭配呢，随行就是它有自己的口感，哎，所以就这个茶跟人有的时候做类比啊，还真有这个感觉。 好，这个雨墨啊问的是跟咱们今天的这款茶有关系。 好啊， 贡梅，他说了，他说我听那个福建当地人说呀，说贡梅不多见是因为福鼎和郑和之间的矛盾，当时郑和不产贡梅，所以投票的时候就否决了贡梅这个茶型，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据可考吗？ 啊，你看这个还是了解一些内部消息的啊。这个你说的这事儿我就听说过、 哦、看来靠谱一点。 嗨，听过回听过，咱不能做这个，反正我没见着当事人，人没怎么跟我说。你说的这是什么事呢？就是那年定国标的时候，把这个福鼎跟郑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要定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白茶。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要不要把这个收录进去。那因为福鼎白茶跟郑和白茶呢有差距，也有差别。那当时想定这个是定一个白茶的标准，那就想能不能综合一下两方的这个意见哈。虽然说也同宗同源，也同归这个福建茶区，但是这上有一个分歧啊，所以这个事儿我是听说过的，但是当不当信使来看待，那我们说不能在那这样去提出来，那咱就聊做一家之言就可以了。这个事儿我是有耳闻的啊。 铁杵成针说了，问一下通天香里边加上决明子可以喝吗？感觉跟两个决斗的 是 都是 暗器 啊。是是是， 看我通天香，看我决明子 啊。是是是，你还有点嘻哈范儿哈。通天香呢，您讲的这应该是丹通茶，是咱们广东乌龙的代表品种之一了。那这里边加决明子呢，哎呀，我觉得会不会扰乱通天香的味道啊，我个人的感觉。而且这为什么加这决明子呢？还是为了药效啊，还是为了口感啊，对吧？如果为了口感的话，当然大可不必了。 要为了药效的话，我觉得决明子跟别的茶，或者说您就单喝，是不是也可以？不，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您可能觉得我保守了一点，但我认为这俩还是分开好啊。 嗯，好吧，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把两个茶放一块儿能产生碰撞出什么火花来哈、啊、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当然您有任何关于茶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CHWL876, 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接下来咱们换个招牌啊，诊所开始上线啊。有一位朋友问了，说那个我找找他在哪儿呢啊？ 这孕妇是吧？ 哎，是是是， 对对对 对。 人家问孕妇可以喝什么茶？ 哎 啊，其实这个在咱们节目当中都老生常谈的问题。 那就证明大伙儿有关注， 是、 嗯、是吧？证明大伙儿有关注。我还是这观点啊，咱也不是孕妇啊，但是咱这个观点是这样的。那一还有依照您个人的生活习惯，这个其实不光是跟这孕妇朋友们说，跟很多朋友都这么说，说我最近呀有点这个不舒服，我还能不能喝这个茶呀？那得看您平时喝不喝茶。你打我来讲，我觉得我不出什么特殊意外的情况，我是一定要喝的这茶，不喝我这紊乱，不喝我一定紊乱。我常年喝茶呀，而且我喝得多呀，这不喝你跟我这个体质就不相符了。你知道我这每回要洗回牙得多痛苦吗？ 哎，是 是，洗牙这两天都不让你喝茶呀，它这着色更厉害， 是 啊，这愣看，是不是？它跟那个不让我肚子里咽有区别，它不让你沾嘴啊， 嗯、 这东西， 嗯， 咱们是吧？我们要不让咽的，我们漱漱口，我们再出去，大家的味儿也是好的，这好不让你沾嘴，这太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这必须要喝，我跟这朋友也是这样说。如果您之前有比较长期饮茶的习惯，常喝的，我认为问题不大， 嗯， 喝淡一点，啊，稍微的喝的，纯喝一点。什么叫纯喝一点啊？那比如说是不是新茶稍微少喝一点啊，啊，稍微搁一段时间的茶多喝一点啊，绿茶少喝一点啊，尤其是新的绿茶您少喝一点啊， 对对对对对， 哎，那么这都是一些标准啊，一淡不一浓，一少不一多， 对、 嗯、 一少不一多，再加一条呢，头道茶不喝，为什么呢？有的时候那就是怕咖啡因影响您的这个心率啊，啊，包括影响您的这个身体啊，那怕您兴奋呢，怕您睡不好觉啊，或者怕您心慌啊。但是这咖啡因头道茶里才是最多的，后边其实很少。头道茶呢，让给您爱人喝，您从二道茶喝 啊。那什么心？ 不，他精醒点，他好照顾您呢、 哦哦、 啊，是吧？ 嗯、 咱这说的多多照顾、 啊，对对，特好， 啊、 特好， 哎，好。 嗯，这个说到牙啊， 啊， 我给你个小建议啊、 嗯， 换电动牙刷。我不知道你现在用的是？ 我没用电动牙刷， 一定换一个，比普通牙刷好得多。 是因为有劲儿吗？ 因为有劲儿，而且它的工作原理啊更加的合理， 嗯， 就是它类似于像你洗牙的抛光的整个过程，对你的牙的包括牙龈的一些按摩也好，牙齿的那些抛光也好，或者是去那些污垢也好、 嗯、 比你自己刷的劲儿要大得多。 其实更简单，某款牙膏专门有那牙贴，哎，那个你服用一贴一接一点那个那这字那字都没有，可白了、 嗯、像你这么黑的真的要照我们的话说啊 啊 啊，咱先进广告一会儿再聊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落地大霹雳往外看，我们这儿真的没下雨， 目前是没下、嗯、 是吧， 躲雨的朋友都来建国门啊，这边没下。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咱们东南西北的朋友，您那儿正在下的可以给我们发个信息让我们知道一下、 哎、是的，我们也提醒一下正要去那边的朋友， 对对对对、 啊、尤其是 骑着这小单车的朋友， 是的是的， 我提醒一下啊、嗯、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拼配茶，就是怎么把不同的茶拼配在一起产生出不同的效果来。君君跟我们说了，哎，你们看看这三种搭着应该不错吧， 嗯， 分别是古法银针、东方美人和时迁奇枪， 嗯，搭在一块儿啊，那我回去试试去，这仨好在我都有啊、 嗯、 没试过，头俩加一块儿试过，没跟第三个往一块儿搭过， 嗯， 这我觉得如果啊加绿茶的话，应该说口感上会有一种鲜浓的感觉，它要比白茶浓，绿茶是容易白茶浓的啊，口感上会发重。 嗯，好，这一说要报哪儿下雨了，好多朋友都来了、 嗯、 人生几步说了德胜门也不下雨了， 嗯， 哎，冠毛说西直门下雨但是不大了， 你等一会儿啊，这俩差的就一个桥啊 啊，对啊， 差不多嘛， 是 对不对，艾威尔说了北四环狂风暴雨啊， 哇、哦、 你看小疯子说来广营又下了， 对啊、嗯、北四环来广营那不都是北边吗， 是， 我很关心我回去的路线下不下、 哎、真是 很难说， 南边的朋友怎么没有人发呢， 真是、 啊、快快跟我讲讲 露个面啊，叉 F 说了、嗯、回龙观大雨， 你看北边吧， 啊 嗯啊，多亏我们仨都不往那边去、 啊、这仨四啊都不往，编辑也不往那边去 对吧、 啊、 也不往那儿去吧， 这个坤说了西边石景山啊17:30开始下超级大，现在已经小很多了、 哦、 啊、嗯、估计往东边去了哈， 嗯， 这个李萌也说了北五环西段超级大，刘平说了长营报告没有下雨， 哎，还不错，东边没有， 酋长这是走了一路了，从西三环紫竹桥一直到北三环北太平桥都在下， 那你往那下雨的地儿走啊，你往北边走都在下， 雨可能跟着呢啊，这个刚说了中关村大暴雨转为没有雨，其实刚刚我们那个油工今天介绍天气的情况也说了、 嗯、 最多啊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嗯、 也有可能很快这一片就过去了、 嗯、 但是呢瞬时的雨量非常大，所以提醒各位在雨就是您看天黑了哎呦狂风大作您就千万别出来了， 是的、 啊、您说打什么都没用这是、 嗯、 啊。 好，来吧我们再分享一下跟茶有关系的信息啊， 嗯， 八爪鱼说了我老一个问题想问多宝宝，茉莉花茶有一种球形的茉莉龙球，说这个每个茶的每一粒儿真的是人工搓的吗？ 啊，你好啊，这位这个，咱们这位八爪鱼同学啊，这个您问的这问题呢很好，那它其实就是一种造型嘛，那这一球一球的，是人搓的吗？现在也不用人搓，现在机器也能搓啊，现在而且您放心，比人搓的还圆啊，比人搓的圆啊， 真的。 那我一直说这思路，我说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一定是人、啊、那对不对啊、哦、 对对对， 那从手艺的角度来讲， 对，因为机器你给它设定好了它永远是照那走， 对了，它只有坏了和不坏这两种结果， 对对对对， 坏了就修嘛，那不坏就能用嘛，是这道理啊、 嗯、 所以说它是机器可以做的啊。 嗯嗯，不过我还挺羡慕人家卫东的， 卫东又怎么了， 因为卫东我们从他头像来看他岁数不大、 啊、 就你从名字你就能知道他是哪年的人、 啊、 对吧、 嗯、 但是他说了我侄儿孙子三岁了，你看辈分大吧， 我 嗯，他说侄儿孙子三岁了就是不爱刷牙，所以今年过节的时候我送了他一儿童电动牙刷， 哎呦， 现在这孩子一天刷八次， 哎呀， 那、嗯、就说明这有知识性趣味性， 那当然了，因为孩子小他觉得这很好玩 啊，小电器， 哎，对对对， 真的 慢慢就喜欢上了。 现在有一个倍儿贵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黑钻呀、啊，还是什么的啊？那个我试过啊，这个确实挺好， 嗯， 而且它那毛刷呀，就是非常 柔软 细 哦， 而且它同时那个毛刷呢还带有按摩的功能。 嚯、 哦，刷完了之后，您不信，您就比如说刷一星期，您试试看，绝对和您用再好的手动牙刷刷都是有区别的。或者最简单的就买那个牌子具体不说了，他呢用的那个刷头是欧乐 B 的那刷头、 嗯、 就是相对专业一些，那个非常便宜，大概500-600就可以了，您就定期的换那刷头就可以了、 嗯、 那个刷起来也非常的好 啊，跟这个差距大概得有个两三倍。那个我说那钻什么玩意儿的得几千呢，大几千。 嗯、 所以这个您就来个那个就可以啊。来，宝牛说了，茶能和山楂一块泡吗？有没有什么化学反应？ 那倒不会啊，这个您就是喝一杯茶，吃一大山楂丸也没事儿啊。这肯定没事儿。 郭杰学文呢 啊， 化学没学过 啊？谁说没学？我去，我。 放心吧，你们俩啊，DO 说了，报告啊，京津唐高速包括南四环根本没下雨。 哦，那说的就是我的路线， 特别好 啊。 连编辑 你鼓什么掌？你又不走京津唐？ 不，那南四环啊， 哦，南四环， 包括连编辑也可以踏踏实实坐地铁回家， 是是是， 没问题 啊。 嗯，特别好。于伟健说了，我从北四环中路过了中关村三桥，一直下的看丹桥，看丹桥这边一点雨都没有。哦，好，喵也说了，南边没雨。还有一堆符号，亦庄没有下雨啊！ 哦、你不用长吊门，我听见了啊！这 哎呀，好好好， 来来来，让我们来看跟茶有关系的问题 啊，好， 还是很多的 啊， 跟茶有关的。 有、啊、风吹叶子说了，多宝宝，你试过花茶配蜂蜜吗？ 干嘛还试过呀？这以前不小时候常喝类似于花茶配白糖啊，花茶来蜂蜜这种。 我怎么没喝过呢？ 那你回去试试，你弥补你童年的小小缺失啊、嗯，可以。 但是我觉得配蜂蜜，其实什么柚子茶什么的，其实都 OK 啊。 是可以啊，但是你得注意，不是甜的，你得知道 啊， 对不对？ 明白。 它这茶本身是很好的东西，您里边加六样别的受不了，受不了。 对、 嗯、 对。 好，这个猪猪问了，多宝宝，我想买一本介绍紫砂泥料的书。你了解吗？帮忙推荐一下呗。 啊，那个买这个什么吧，就买那个紫砂工艺，就这本书啊，就叫这个。嗯，它是那个非遗的那个一个大系列里边的其中一本。 嗯， 哎，也是那个徐汉堂、徐幼堂老师他们来编写的。啊，我觉得呢，反正枯燥点，枯燥点。 嗯、 但是您要想学点真东西呢，还靠谱，还靠谱、 嗯、 啊。 好，这个XF 说。今天肯定有彩虹啊，你们往东瞅着点，刚说完 一定会有， 清风明月就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就是一道彩虹 啊，那应该是、 哎呦，不知道是在哪儿呢啊，但是哎呦还挺漂亮，嘿，挺棒， 哎呀，真是我们现在在上直播 啊，一会儿你回家路上就看见了 啊，不是东边没下雨吗、 哎、那人家 彩虹时间很短的、 啊、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嗯，哎，要不我们放条广告说 一下。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好啊，这个回来咱接着说茶啊。这个陆问了，说我想问一下啊，花茶绿茶一放蜂蜜就黑了，为什么呀？ 就黑了 啊。 就是那泡的水吗？ 啊，反正这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答您这问题啊。这是原来我的一个学员问我的问题，他说：“您看我们这茶一泡，怎么这颜色不一样？”他做实验了，他拿比如说矿泉水、纯净水，还有他们家那过滤器过滤出来那水一块泡，结果怎么样呢？就他们家泡出来那水不一样，就他们家那个过滤器过滤出来那水啊，泡完那跟紫药水一色。 嚯！ 哎。 那你没问问他喝完什么反应？ 喝完没反应。这打这儿我知道一冷知识，打这儿我知道这么一冷知识啊。你说这个干哪行业他得研究。我深入调查了一下这过滤器的问题啊，这其实是二位的领域啊，这个加霜问题啊。这过滤器啊，它有一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这厂家他不跟你说，他把这个值调特别高，他把值往碱里调，碱性大。咱不都说这弱碱性这水现在好吗？他往这个碱性上调，他不是说那酸性的不好呗？他往碱上调，我这个是个外地学员，他这水呢偏碱了，而且碱性还非常高。其实测出来的碱性已经很高了，是他那过滤器的毛病。 你单喝是喝不出来的，你单喝是没毛病的，但 看色儿不舒服 啊。你不是，就你喝白水你不觉得，你泡茶就不行，这碱性太大的水泡茶就是有色儿，就是出色儿。你比如说那个，咱们现在老喝那个婺源菊花茶，那大朵菊花多好看呀，黄金的，金色那个，你拿那个碱性大的水你泡一试试，就那惨绿惨绿那色儿，真的，它一点食欲都没有，看着它影响那汤色的美观。那说口感有没有影响？其实也有影响，其实有影响，那是装那过滤器的锅，有的人家都不跟你说，都给你调那倍儿高，你喝吧。他说那喝碱性水健康， 嗯， 喝碱性水健康不健康咱不知道，反正它泡茶不在色儿上，这是肯定的。所以有的时候您要真遇到这问题，您可能从这上找原因。 嗯， 对对， 嗯，还是健康的啊，人是酸性体质嘛，来点碱中和一下。嗯 嗯，许是吧？ 什么叫许？肯定的， 他是按生孩子那个走。 哦， 你要相信科学啊， 想法不一样。 嗯，沉默森林问了，说这个多宝宝问一下啊，原来你讲过适合冷泡茶的是哪些种类啊？能不能再教我一下怎么泡呢？ 哎， 这回我拿小笔记本记下来。 好嘞。我不知道您还在没在听啊，这冷泡茶是这样，这个月份呢，这个天气呢也上来了，大伙儿说弄点冷泡茶行不行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它什么原理呢？就低温萃取啊，那就是让这个茶反正缓慢的析出，析出就比较慢，所以冷泡茶费功夫。那茶汤你要是搁在开水里泡十几秒钟二十秒钟啊，冒一大气说一分钟出汤就可以了。冷泡茶呢得几个小时做起步，因为它没有温度啊。是这么个情况。什么茶适合？白茶首先没问题，新白茶，新白茶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管是银针、牡丹、贡眉、寿眉，新白茶都可以这么做啊。冷泡茶第一点。第二点，乌龙茶。乌龙茶比如什么茶？东方美人茶，一点问题都没有，冷泡出来效果四个字，沁人心脾，真的好喝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说老师那红茶行不行？其实也行，而且往往是这个重发酵的茶，它泡出来的味道呢还稍微的重一点，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话，茶味重一点。所以刚才我给您讲啊，首先来讲绿茶我不建议啊，白茶，白茶类的新白茶都没问题。乌龙茶里边您比如说东方美人呢，啊，那您比如说蜜香红乌龙啊，咱们原来给大家分享过的蜜韵寿龙啊，啊，这都没问题。 好， 黑茶不适合啊。 嗯， 黑茶不适合。 好吧好吧， 嗯， 来看看七月的问题。嗯，但是这个咱们以前也聊过 哦。好， 七月说，那个我想聊聊关于农残的问题 啊。好啊， 啊，他经常上各种网站上去看啊，人都说了，说现在九成的茶叶都有超标的问题，真的吗？ 啊，这当然是假的呀。这个到哪儿咱也得这么说这问题。今天呢，您看的那种网站上的这种报道呢，其实我也看到了。啊，因为我们经常也在朋友圈啊或者什么地方获取这种信息，这种信息有一个特点，它就很吸引人的眼球啊。因为你们二位也是搞这传播学的，那他从这个传播学的角度，人家有设计，说这设计完这合理不合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他不考虑了，他先考虑这点击量，他在考虑这感官性上。你像我呢，常跑茶区，这大伙儿也知道啊，我几乎是这一年小半年都在外边待着，都在各个茶区上。我呢，茶农的朋友呢比较多。啊，那说实话，尤其是这些年，您在茶区上想搞点农药那是很难的，尤其是那个不合格的农药啊，就是咱们说的不是有机的啊，不是按照这个工法来做的这种，咱以前的那种，甭管是666还是什么的，就是杀虫的还是增长的，很难搞得到。因为知道咱们这很多城市人想这问题呢，他就觉得揣测。但其实您要真搞农业，你就知道现在这个国家都有很大的管控。 对 啊，您这买农药哪那么容易就买着呢？您得在那定点的站上买这农药，要不您自己私底下买，有点像什么这道理呢？就像前些年，咱说实话，您能买的消炎药，这不新鲜，咱也都买过。 现在都处方药。 那当然了，现在管控处方药以后，咱谁弄点那个先锋四号？我瞧瞧， 嗯， 是吧？那不那么容易弄着。您也有那能耐，您有那精力啊，咱那病都养好了。咱说实话。茶叶这道理也差不多，管控的是非常严格的，而且现在产区大型的标语也很多。再有一点，您知道这个茶农跟茶农之间是什么关系？茶农跟茶农之间，我告诉您是赤裸裸的竞争关系。你要用了农药，我告诉你，它能散的那个镇都是，他得告诉你，哟，这老张就不能再买喽，他可又用农药了，俺们都瞧见了啊，他真这么说呀。所以你知道这互相之间还有一种监督，它这是市场经济。那为什么买我们家不买你们家呢？对不对？那大伙儿也得比着好。你要真用的话，他这很容易把口碑做下来。因为现在大伙儿，尤其是从城里过去买茶的、订茶的， 都有这个意识，非常的强烈。尽量咱别说有机，能到有机级别的，那需要有机构的认证啊，因为那一定要有机构认证，就跟说土地多少年之前就不能使用，之后再进行调整。那现在有机，比如说有欧盟的， 嗯， 有美国的，有日本的，有咱中国的，有这几国的认证在里边，他要做这个有机之后是下一个等级叫无公害，现在咱们都能做到无公害啊。 哎，那就上一节吧，应该是那个问题，我还特想问，就是那位朋友说他要包个茶山， 嗯， 哎，包茶山能挣着钱吗？ 不能， 嗯 啊。那怎么能挣着钱呢？你看，这都是一种情怀啊，一种情怀。包茶山是很难挣到钱的啊。您除非说这茶树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还行。有的茶农呢，你比如在有些产区，人家不卖茶，人家是卖茶青的，卖茶青就叫旱涝保收，卖原材料，这人家是旱涝保收，反正这树是自己的，那真得叫流水都是利润，那真是流水都是利润。那是树是我的呀，当年包产到户包的我们家的， 嗯嗯， 那这树今天成了母树了，成了茶王了、 啊、就是这个是没有成本了， 那可不就没成本了， 你就是一个看护，然后包括施一些， 是这道理、 哎、对对对， 是这道理。但那你想国有经济时代，那这都是大队的，那都是大队的树，那么到包产到户八十年代之后就包给每一家，那可能这树大点的少匀你两棵，那树小点呢多匀你两棵，那会儿还不乐意，可能还要打起来呢。 对， 这么些年再转过来以后，我这成茶王了，他这成母树了，说这树龄二百年，他是树龄三百年，这价钱上来了，那您说这不流水都是利润吗？他当然就是卖茶青最好了。那您说这茶叶，说您要搞这经营，您首先得先从人家手里把那树租过来，或者把那山租过来，再进行比如说收茶做茶这个环节，那我觉得更多的人家是一种情怀。我觉得说咱这有一片茶山，上那玩玩去也好啊，没事小住两天、嗯、 对， 做一点这个，哎，这挣钱，说经济投资这都很困难。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这个呀，就是一个有点山头的人 啊， 分享一下 啊是是是， 我们那儿山头啊虽然没有茶 啊、嗯、 但是有鸡 啊， 满山遍野的鸡，这也挣不了钱。 嗯， 真的 真的吗？ 到处都是鸡呀、啊、 嗯， 而且你尤其那种散养的鸡啊，现在你确实有人说，哎呀，你这散养的鸡比那个鸡场里边的要好。 对呀， 要怎么样？但是一个方面，它也贵呀， 嗯， 而且它不出数啊。 对，不出数。 你好啊，一星期总共五个人来买，你说你光养它，你得固定的，你得投点饲料，你不真不能说得说，我真的是放山养去，你瞅着那我就自己在山上找食去，饿死它，真的，你还是得。稍微的稍微投点东西，当然投的这些都是青菜、 嗯、 啊那个包括可能会撒一些那种 麸子， 哎对对对、嗯、撒一些这些东西让他吃去、嗯、但是真不挣钱啊，所以这个就是情怀啊，包括养鸡，你是吧，你们去了咱们就开个鸡吃，对不对啊，挺好。嗯， 就跟我们家邻居那老爷子七十多了， 嗯， 然后自己在家院子里头养了四只鸡， 哦， 一开始是五只，后来黄鼠狼来了叼了一只、 哦、 啊，就四只，但是这四只他特别认真的养，基本上平均每天下两到三个蛋， 哦，可以啊、嗯、 然后他攒一个月给儿子，后来我还跟他说，我说大爷您这无污染， 嗯，那肯定 纯天然，哎呦，我说那是、嗯、我说但是您这个要算钱的话贵了，他说当然了，我喂的什么小米儿啊，我给他切的菜什么的，天天吃这些、 啊、是 能不好吗？哎呦我天哪，我说我要是您儿子我真得感动死了， 嗯， 真的， 人大爷当宠物怎么样，你知道吗、 哎、 这 没有，是个乐趣， 会生活的、 啊、那可不、嗯、 是不是。来再说说茶，文吉起舞说了，问一下多宝宝，我用保温杯泡白茶的时候投茶量和水温有什么讲究吗？ 水还是百度水，投茶量稍微下了一点啊。白茶是不怕久泡，但是您别搁太多。 嗯， 口感上你不觉得有的时候内含物质一高了，你也盯不住啊。我一般认为150毫升的话，您投个三克还不行吗？就可以了。 嗯 啊，两三克到头了啊。 好啊，感谢好多朋友一直在跟着我们实时的互动，还跟我们说哪儿下雨了，哪儿没下雨啊、嗯。最后要感谢一下滔滔江水，说了，哎，亦庄开始下雨了 啊。 哎，真的假的呀？ 好嘞，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好吧，咱们下周二的时候和大家继续再聊茶，谢谢多杰、 嗯、哎，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再次提醒一下各位，雨天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